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好，新嘅一星期又开始啦。咁今晚乐活玩家呢，先讲下即係一啲即係电竞啊圈内发生嘅一啲大事先啦。咁啊，即係其实我觉得今年呢都可以话係中国电竞队啊发光发热嘅一年。咁因为啱啱呢最新就係呢一个嘅英雄联盟啊，呢一个嘅 LOL 嘅游戏入面呢，咁啊喺个国际赛上面呢，中国队呢又即係领到呢一个嘅冠军。即係我咁即係數下數下，其實即係你都可以話喺呢個電競項目上面呢，中國隊今年嘅表現呢相當之耀眼喎。 係，其實成日都話嘅，點解即係下一屆亞運，即係呢個杭州啊 ,2022 年嘅時候呢就會有呢個電競嘅項目呢，咁因為一路都話呢，因為中國呢知道自己主場咁啊，同埋自己對队伍咁啊非常厉害，咁所以就希望喺嗰个嘅啊即系项目里面加埋呢个电竞，咁可能多几块牌咁样啦。咁而的确呢个又系事实嚟嘅，因为你睇到即系今年几个比赛里面呢，中国嘅电竞嘅选手呢其实都系有相当好嘅成绩。嗱，譬如啱啱你讲嗰个英雄联盟啦，咁因为啱啱呢就喺韩国嗰度举行咗呢个嘅全球嘅总决赛啊。咁呢个其实都系呢每年即系其中一个呢最高荣誉嘅国际电竞赛事啦。嗰、那个市场都真系几夸张，因为你睇直播嘅讲紧系几亿人啊， 系啊，因为甚至乎全球噶， 系啊，甚至乎咧，我睇到即系因为临尾中国队赢咗啦吓，甚至乎我系睇到咧即系各地咧人剪咗啲片咧，就话咧即系因为佢比赛嗰晚系夜晚嚟嘅，喺星期六晚咁样啦，咁就好多嘅学生咧，内地嘅学生咧，喺唔同内地嘅大学嘅宿舍咧，就集体睇直播啊， 系 嗰、那个夸张程度咧，好似睇 NBA 咁样嘅，即系佢哋系成个礼堂开晒，讲紧系几百人，咁啊望住个大荧幕，然后一齐摇住国旗咧，有啲好夸张，好夸张地，有啲啊即系喺度打气啊咁样咧，就一齐咧好似睇波咁样咧，就为自己嘅呢个中国队咧呢队叫做即系 IG 呢队队伍咧，就希望咧可以即系支持佢哋击败对手攞冠军咁样嘅。咁你见到即系临尾决定赢嗰一下咧，有啲人特登剪晒嗰啲反应出嚟咧，哇嗰啲声劲到啊！直头有人咧系最夸张咧，我系见到咩咧喺个宿舍度放烟花，即系。好似一个世界杯冠军一样咁样咧，系去庆祝。咁所以你见到呢件事，特别喺学生嗰个团体里边咧，大学生嗰个群众里边咧，我谂喺内地咧嗰个嘅号召力咧，系绝对唔会差过任何一种咧，即系世界级嘅运动啊。 直头系啦，即系首先头先阿生有讲啦吓，即系全球话嘅观看嘅人数咧系 数 以亿计。咁但系你谂下，净系喺中国啊，我哋有咁多人， 都几千万啊嗰度啊。 唔系咯，咁即系闲闲地。都几千万睇住嘅话，其实即系达到呢个数一啲都唔困难。再加上大家都知道近年喺国内啊呢个打机啊电竞嘅文化热潮系几热咁样样先得噶，系咪先？咁所以你都见到即系呢一个嘅活动喺国内其实系。真係好受追捧，即係以往你大家見到咧，可能係話啊幾年一次嘅世界盃，你就話為足球狂熱啫。而家唔係啦，而家喺電競呢一個嘅圈入邊咧，可能每一年咧都至少狂熱一次。 冇錯。 咁啊，其實我又覺得即係係好犀利嘅，因為畢竟你知道其實大陸而家係真係投放咗好多資源啊，喺無論係經營電競隊上面啦，又或者係栽培選手啦，甚至乎去即係鑽研好多嘅即係賽事啊、研究策略啊，點樣樣制定去即係參加呢啲比賽啊，其實都有一個嘅規模，某程度嚟講都算係發展得真係算係前嘅即係一個國家嚟㗎啦。 同埋你睇翻今次呢個英雄聯盟。 盟嘅决赛啦。咁其实对手就系呢队嚟自欧洲嘅 Fnatic 嘅队伍啦。其实呢队系第一届世界赛嘅冠军嚟嘅，咁所以都系一队实力非常之强劲，加上大赛经验丰富嘅热门嘅队伍嚟嘅。咁但系今次中国嘅IG 呢队队伍咧，就其实直落啊，因为五盘三胜啊嘛，咁啊直落3-0系赢咗对手嘅，咁所以其实都赢得非常之有说服力嘅， 系啊， 因为大胜咯可以话系。 其实呢一个嘅即系比赛咧，令我谂翻起最近其实传说对佢喺台湾都搞咗一个，咁亦都系讲紧即系职赛咧嘅一个嘅总决赛嘅比拼，咁就系由呢一个嘅即系台湾嘅职队啊 HQ 大战呢一个嘅J team， 咁其实咧HQ 咧，因为将一队嘅韩国嘅战队咧，原本就 OP 咧就系招揽咗过嚟喺台湾嘅 HQ 嗰度，即系简单嚟讲咧 ，HQ 咧其实即系招揽之后咧，基本上成队战队嘅人咧都系韩国嘅选手嚟嘅，咁某程度咧呢一次嘅总决赛咧都几似咧一个嘅即系台湾大战韩国嘅一个嘅比拼， 系因为虽然嗰队系台湾嘅队伍， 系， 但系所有人基本上都系韩籍嘅， 咁玩嘅过程入边你都见到其实两队咧都系咬住相当之紧凑啊，但系咧你睇到其实个套路咧就系无论系韩国佢哋嘅选手喺嗰、那个即系佢哋对于好多角色嘅掌握都非常之熟悉之外咧，亦都系喺佢哋嗰个嘅默契啊同埋配搭嘅套路咧系打得相当之好啊，咁所以最后尾都系赢咗今次呢个冠军啦。即系有时候你就会见到咧，而家呢一啲咁样样嘅赛事咧，即系就算你可能喺自己本土嘅国家入边，你都会有好多唔同即系其他选手啊，唔同国籍嘅选手去交流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嘅即系电竞文化咧，相信而家都真系只系起步阶段，慢慢都系会即系越发越热噶啦。咁啊，今次呢一个 LOL 咧，我想话真系呢一班嘅选手都非常之犀利啦，因为佢哋赢咗冠军之后咧，嗰个奖金都唔嘢少噶。 系 咁啊 ，IG 咧一路过关斩将咧，就据闻啦，佢就即系斩获咧有84万嘅美金嘅奖金， 即系600多万港纸啊！ 冇错，咁啊，每位成员咧甚至乎可以获得100万嘅人民币作为奖金嘅。 系 咁啊，即系当然，我哋成日都话冇错，即系如果你玩电竞嘅话，你做到即系 最极致啦， 最极致嘅选手咧系搵好多钱嘅，因为你净系讲紧奖金已经系咁啦，更加上佢哋平时可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即系品牌啊、赞助啊，又或者佢哋可能上网视频去分享佢哋打机啊，咁即系都有好多人去追捧嘅时候，都其实系一个好可观嘅收入嚟嘅。咁啊，但系我哋头先讲嘅呢一啲系即系至 top 嘅即系电竞选手啦，系咪先？ 系不过咧，你睇翻即系譬如英雄联盟先算啦，其实佢净系喺国内咧都已经玩家人数啊吓，系去到4700万咁滞啊！即系你谂下嗰个市场系大到几咁犀利，同埋即系今次IG 呢一个嘅比赛咧，原来亦都系成为咗内地一啲游戏讨论区嘅一啲嘅热门搜寻啊！即系譬如原来内地有一个叫做琥珀电竞嘅讨论区系比较即系受欢迎啦。咁佢哋嗰个话题咧，嗰、那个阅读量咧，关于今次嘅比赛咧，哇！最高系去到1亿1000万嘅次数啊，即系 click 咗1亿1000万次，咁所以你见到嗰个嘅市场咧，如果你话系广告商嘅话咧，的确系一个好吸引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同埋头先乌哥林有提到台湾啦，因为我啱啱都去咗几日台湾咧，我都几留意到一个几大嘅分别就系咧，我今次咧去到嘅，我系觉得由头到尾我都好似俾电竞呢件事包住咁样啊，即系因为我譬如我搭飞机嗰阵时，佢已经咧唔知点解啊，飞机嗰本杂志咧系特别介绍电竞啦，因为介绍台湾嘅市场啦，介绍内地嘅市场啦，咁又去到当地有多广告系比较关于电竞啦。特别我好深刻嘅系我等紧地铁嘅时候咧，佢有一个电视喺前面，即系俾你即系睇住一啲嘅信息咁样啦。咁佢系不断咁样播紧一啲电竞嘅节目嘅广告，咁佢有成哇十几个嘅节目啊，系讲紧可能一个讲紧系一个单元嘅节目嚟，即系可能一个钟咁样喺电视或者网络上面播嘅，佢有十几个，咁所以你见到佢嗰个广告系不断 loop 咧，都 loop 咗几分钟，咁所以你见到嗰个市场咧系的确非常非常之大，咁净系今次呢个英雄联盟咧，见到嗰个受欢迎嘅程度咧系非常非常之厉害嘅，咁当然即系如果中国队你话攞冠军咧，就唔系净系英雄联盟嘅，仲有另外啲游戏咧，佢都系有攞冠军 嘅。即好似最近嘅呢一个炉石战记啦吓，咁啊中国队亦都攞冠军噶，咁究竟个过程系点咧？转头翻嚟我哋讲啊。 今日咧就讲下即系一啲即系电竞圈入边啊一啲嘅国际赛事啦。咁头先有讲过啊，喺 LOL 咧，咁啊中国队都可以话即系耀武扬威啦吓，非常之厉害。咁啊唔单止 LOL 嘅，咁头先提过炉石战机咧，其实喺琴日咧都有个世界大赛嘅吓，咁亦都系进入尾声啦。咁啊最后尾咧，佢哋即系打一个四强赛嘅时候咧，由中国队呢个挪威，咁啊巴西队纽西兰咧，咁啊最终咧就由中国队咧展示呢个超凡实力咧，以直落啊全胜嘅成绩咧，系即系取下呢一个冠军嘅。咁啊，即系都可以话系嗱，除咗头先我哋提过 LOL 啦，咁炉石战机其实都可以话系而家近年入边咧，即系一个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个游戏啦。 特别喺国际系几相当多人玩啊，亦都系好多即系电竞项目会用嚟玩嘅游戏嚟嘅。咁譬如今次咧，中国3-0赢巴西呢件事，好似好梦幻咁样。即系如果你讲其他项目都几难，不过今次咧的确喺呢个嘅四强状况咧，首先中国系对挪威啦，咁中国咧其实都系直落3-0咧击败对手，咁所以。都系一个几近无敌嘅姿态咧，入到去决赛啦。咁啊，决赛就系巴西咧，咁啊赢咗新西兰嘅。咁啊，因为新西兰咧，咁啊原来喺个过程当中咧，咁啲人啲批评都话咧，佢比较保守啊，打得。咁所以咧就输咗俾巴西。咁啊，结果就即系决赛就系巴西咧，就系对住呢个中国队嘅。 系咁啊，即系你会见到其实而家国内咧，佢哋栽培嘅选手咧，都唔系净系梗死打一样噶啦。即系你见到几百花齐放。中间 LL 又有啦，跟住而家炉石战机又有啦，咁当然令我哋冇提嘅 PUBG 啦，咁其实即系以往大家都觉得可能即系打机啊、电竞啊，可能系即系欧美嗰边嘅人即系一个专利啊，即系等同于咩咧？就可能你玩田径嘅话，就成日都话黑人咧系咪有优势多少少啊？ 打篮球嘅话 系啦，咁但系你慢慢发现，即系喺电竞入面就未必已经系咁样样噶啦。咁尤其是而家今时今日咧，资讯发达咧，有多时候即系。可能有一啲嘅套路，咁有一啲嘅国家可能系即系稍微比较领先少少啊，佢哋可能喺某个游戏上面佢哋制定嘅策略啊，系即系前瞻性多啲啲嘅。咁但系当你见到咧，就系、是、比赛睇你一两次嘅话咧，就已经有好多人嘅资料搜集啊，去进行一啲嘅研究啊，采取一啲嘅相应嘅对策啊，咁变咗就其实而家真系讲紧诶电竞嘅发展咧，系即系争一日之长短噶啦，即系每一日都可能会有变化噶咯，系。 咁同埋咧，嗰個嘅變化之大咧，都未必咁容易追得切添啊！因為你見到而家嗰個速度咧，哇！你講緊可能淨係內地先算啦，嗰個電競嘅人口咧，我都唔知可以點樣形容。即係我諗係的確咧，可以足夠俾一啲內地嘅學生去發夢嘅。因為香港我都聽過唔少嘅年輕人就話：，哎呀，我第時想做一個電競嘅選手。咁當然你講就得嘅，亦都唔係話淨係你中意打機就 OK 嘅。嚇、啊，有好多嘢要配套啊，要去訓練啊等等。所以你見到喺譬如喺广州已经是有一些专门去训练电竞选手的电竞学院，其实真的在里面是认真地上堂，认真地要去研究战术，认真地探讨每隻 game 的 update 了之后要怎样打呢，怎样跟人合作呢。所以你讲的那个跟不跟得切呢，不单止只是那个的就是整个电竞行业发展的速度，连你本身跟人的合作啊，你那个思维啊，你打那个意识啊，是不是真的跟得贴这个世界那个的就是速度呢，这个其实我想对于内地或者甚至乎香港嘅人去参考咧，都系几重要嘅一个指标嚟嘅。 不过你头先讲起咧，就令我谂起啦，即系当然我哋讲嘅就系话，冇错个进步好快，但系同时之间压力都好大啦。 冇错， 因为的确你即系作为尤其是选手嘅话，你跟唔上呢个步伐嘅话咧，真系好快被淘汰。 冇错， 即系头先我提过，例如喺台湾嗰边啦，即系一啲嘅职手咧，基本上好现实嘅，即系因为佢哋嘅成绩就系反映一切噶嘛。有时候嗰个成绩咧，基本上对一个嘅战队嚟讲嘅话，你唔攞到冠军，其实你攞其他位置系冇意义啊！所以对佢哋嚟讲就系话，我唔系就话哦，梗颈就系话唔被淘汰，唔跌落去条底线嗰度，我要保持嘅位置喺中上游就 OK 啦。唔系啊，佢哋其实务求系要尽量争取冠军位置。咁当一队战队如果你持续打都打唔出成绩嘅话，咁责任啊，当然系除咗归咎喺呢个教练之外，亦都系归咎喺呢个选手身上啦。咁所以的确咧，选手系面临好多嘅压力嘅，甚至乎有啲选手咧，基本上你。唔好讲话打，即系可能将约话签打一年啊、两年咁样，但系只要你表现唔达到预期效果嘅话，可能打你三五七场嘅话，就觉得咦呢个选手好似唔系好跟得上职业选手嗰个步伐，咁于是乎真系好似阿生讲拜拜咁样。咁所以你都见到咧，其实即系全球啦，即系一啲嘅职业选手咧，为咗赢咧，都真系积极咁样咧，就系提升自己嘅实力啦吓。咁但系亦都因 因为可能呢个压力太大啦，偶然都会有啲选手咧就系走上一个歪路嘅系。 系咁啊，话说咧最近咧就系一位印度嘅选手啦，叫 Forsaken 啦，咁佢就其实都系印度一个知名嘅战队诶呢个 Optic India 嘅其中一个选手嚟嘅，咁但系最近咧佢参加呢一个CSGO 嘅一个比赛嘅时候咧，就我都唔知佢点解会咁大胆，就竟然喺呢个 Asia Finals 嘅电竞比赛，即系亚洲嘅决赛周啊嘅电竞比赛里边咧，竟然系公然咧开外挂。嗱，佢开外挂嗰外挂系代表乜嘢咧？代挂嗰个外挂嘅效用咧，就俾佢迅速同埋准确度高咁样去提升佢枪法。咁你都知啦，即系打呢啲游戏咁啊，梗系斗快开枪，睇下边个准，边个射得快咁啊赢嘅啫。咁都系嗰一刹那刹那嘅啫。咁但系佢就系能够用咗呢个外挂咧，就利用咗佢嘅呢个优势咧，就希望喺个游戏里边咧，就系即系佢有啲即系叫做出术啦咁样。咁当然啦，呢个主办单位其实即系都detect 到佢嘅電腦咦好似有啲嘅異常喎、哦，咁嗰陣時咧，其實你睇片上 YouTube 你都會見到，咁嗰陣時有啲主辦單位有啲職員就走埋去檢查佢部電腦啦。咁期間唔知係咪呢位嘅選手都知道，好似即係俾人踢爆、哦，其實同個職員少拉扯，即係佢好似有少唔俾你睇，唔好睇，即係咁樣，好小學雞嘅啲做法。咁但係當然最後嗰位職員咧都係發現，咦喺佢個電腦嘅一啲嘅資料夾裏邊咧有啲比較特別嘅嘢喺度，咁而且。后屘亦都证实咧，系一啲运行嘅外挂嚟嘅，具备一个自动瞄准嘅功能，咁可以枪枪爆头啦，咁啊自然就令到佢成为一个神枪手。咁当然啦，俾人断到正，捉到即系应一应咧，就即刻成队啊，系俾大会取消佢资格嘅。咁甚至乎你睇见到咧，其实佢隔篱啲队友咧。嗰、那個樣都係幾愕然嘅，因為最後佢哋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話咧，其實佢哋對呢個作弊嘅事情咧係完全唔知情啊！ 明顯地呢一個嘅選手就要自己一己嘅承擔曬所有責任啦。咁最終咧佢都係要被禁賽五年。其實你問我嘅話咧，禁賽五年真係算短㗎啦。因為喂佢喺一個即係喺公開賽上面公然地使用外掛，佢仲係一個不公平嘅比賽。不過嗱，亦都諗到，因為佢即係其實承受嘅唔單止係呢一個五年嘅禁賽。嘅惩罚啦，你而家讲真喺网上面，因为全部都有人都见到噶啦嘛，最惨嘅就影响佢嘅声誉。即系作为一个职手咧，你俾人知道你喺比赛入边用外挂，实在系点讲都讲唔过，系一个几羞耻嘅行为嚟嘅。 一世噶啦呢样嘢，即系等于你踢波俾人捉到你打假波咁样， 系啊， 冇噶啦，轻则就坐监，重则咧就你一世都背住嗰个内疚啊。好多人都知道暴雪娱乐，咁呢个 Blizzard 呢就一定系呢、這个即系游戏界其中一个巨头啦。咁、因为好多热门嘅游戏都系由佢哋去即系即系做出嚟俾大家玩啦。咁最近呢佢哋举行咗呢个 BlizzCon 2018呢，咁公开咗一啲嘅旗下游戏嘅重大更新，或者甚至乎呢一啲新游戏嘅消息。咁而最近即系大家最吸引嘅呢，就一定系呢个 Diablo 第三集嘅一个嘅即系手机版嘅推出啦。 咁其实讲到 Diablo 呢，咁都可以话唔少人嘅 集体回忆㗎嘛。 就係因为呢一隻游戏实在係好风魔全球都可以咁样讲啊。咁当然香港亦都有好多嘅玩家曾经为呢一个嘅即係啲游戏呢着迷嘅。咁呢个 Diablo 呢，咁就一路以嚟呢，咁都有更新，亦都有出新嘅一集。咁好似嚟话第三集啊，呢个 Diablo 3啦啊。咁虽然呢佢批评呢都有好多嘅。咁但都系接呢、大部分嘅玩家嘅支持啦，咁游戏更新咧，去到2017年嘅时候咧，都仲有噶，即系呢一个都可以话系一个一直处于高度评价嘅系列嚟噶呢一款嘅游戏啊。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头先阿生提过 BlizzCon 入边咧，初初大家谂，咦系唔系时候要公布新嘅一集嘅 第四集咧？系咪？ 因为大家都会谂嘅就系话啊，呢一个游戏不嬲都喺电脑嗰度玩噶嘛，咁亦。都有諗過會唔會出喺手機嗰度呢，咁果然喺 BlizzCon 入面呢，咁即係最令人驚喜嘅一個嘅發布呢，就係講話呢一個 Diablo 呢將會就係、是即係進軍呢一個手機市場啦。咁的確唔難理解啊，因為我哋都曾經不下數次咁樣講嘅，就係話而家呢個手機遊戲市場有幾大啦。咁即係雖然佢同呢一個嘅電腦遊戲啊或者家用機遊戲啊係有唔同嘅定位，咁但係無可否定嘅就係話 呢一個嘅手機遊戲咧，的確係好揾錢嘅。 係 咁，所以咧一路我都覺得咧，即係其實如果佢入手機市場嘅話，一啲都唔出奇啊。 係咁，不過佢個嗰個版本咧，其實就係都叫做第一隻正式佢哋旗下嘅手機遊戲嚟嘅。咁去到手機版咧，其實都仍然有嗰啲經典角色嘅，咁亦都即係會有更新啊，更加多嘅職業等等啦。咁同埋佢哋都有講到就話咧，遊戲裏邊嘅升級啦，咁啊亦都可以做即係好似以前咁去鍛造一啲嘅物品啦。咁同埋組織團隊戰鬥咧，咁正如你好似玩 online game 咁樣啦，你同樣可以同其他遊戲嘅玩家去交流啦，同埋有啲交易啊，咁都可以即係做到咁樣嘅。咁不過咧，似乎咧今次佢呢個公布咧，又冇想象中咁受歡迎啊嚇。 係點解咧？因為嗱，的確一開始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諗啦，啊呢一個嘅即係咁即係經典啊，大家咁熟知嘅遊戲出手機版，百利而無一害啊，係咪？即係佢出嘅話，最多我咪唔玩。 一定赚啦、 一定系赚噶啦，咁但系后屘你谂下谂下，咦唔系、哦，因为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游戏模式，其实喺全球啊，喺国内啊，都有即系唔少相类似嘅即系手游都已经出现过噶啦。咁、大家最争议一个嘅状况就系话，等先，因为大家都知道咧 ，Diablo 佢嘅玩法就系你有少少似一个 role play 角色嘅，咁基本上你操纵咗一个角色之后咧，你周围去探险啦，咁打怪啦、升级啦、赚钱啦、买装备啦，咁即系以往一个嘅玩法就系话啊，当你死咗之后，你嗰啲装备就会跌咗嘅地下嗰度，跟住就会俾人执咗去啊嘛，咁所以先至成日都吓有即系喺网络上面有啲人有说法就话我跌咗件武器啊，先至有呢啲咁嘅说话走出嚟嘅啫嘛。咁咁但系而家嗱呢一个嘅即系 Diablo 啊永生不朽咧呢一个嘅手机游戏版本咧嗱。据我所知，就佢将会咧揾呢一个中国长期合作嘅伙伴啊吓，网易游戏咧就共同研发。咁其实网易游戏咧，而家喺中国入边都真系有唔少游戏出过嘅。咁之前就喺未有 PUBG 嘅手机版之前咧，其实佢哋都即系出过一啲啦，类似系 PUBG 嘅游戏嘅玩法啦吓。咁与此同时咧，有几多其他唔同种类嘅游戏咧，都系由呢一间公司有份参与研发嘅。咁但系咧就即系嗱，大家点解会诟病呢一款游戏？如果出喺手游嘅时候，会唔会令到好多玩家有一个失落感同埋失望咧，最大原因就系因为 Diablo 喺手机版入边会唔会沦为一个倒模模式嘅免洗游戏？咩意思呢？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以往大家知道 Diablo 佢最有趣嘅地方就系你系必须要自己控制住个角色，去花心机花时间咧，就系去为佢升级同埋刷钱啊嘛。 系 咁，但系而家唔系咯，而家你知喺国内咧有好多嘅游戏咧，基本上就知道你哋咁样打好辛苦啊嘛，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嘅所谓系统咧，就系、是、会取代帮你去做一啲你做唔到嘅嘢。咁慢慢大家就好惊啦，即系如果 Diablo 去咗手机版上面，会唔会成为呢一个货金系统，即系进一步一个扩大，甚至乎系被货金完全取代咧？即系单单就会成为一个单纯比拼数字嘅游戏啊。咁因为大家知而家喺中国手游入边咧，即系都即系睇到好多呢一款玩法嘅游戏嘅，即系例如可能咩自动对战啊，又或者系 VIP 制啊，即系简单嚟讲。就是说如果你货金的话，你自然在升等啊、赚钱啊、装备上面呢 舒服好多， 舒服同埋会比其他一啲冇货金的玩家来得更优胜啊。 是啊，所以都几尴尬啊。即是你要立那个对比，就是到底你是要尊重返即是咁多年嚟一路死忠支持嘅粉丝啊，定係我要开拓一个新嘅市场去希望吸引一集可能从来冇玩过，但係今次咦见到手机有出喎、方便喎、咁就 download 嚟玩嘅啲朋友呢咁样。如果我作为一间公司去赚钱，咁我梗係希望开拓一个新嘅市场啦，仲要讲緊可能係内地咁大市场。咁同埋你做得手机 game 呢好难呢，係冇一个货金系统啊！你谂下，你而家玩紧嘅所有手机嘅游戏，甚至乎 Pokemon Go 啊，我觉得已经系最唔应该可以有得货金嘅啲游戏，但系佢都照样可以有得俾你货嘅。咁所以你做得手机游戏咧，其实基本上咧，你预咗噶啦，佢摆低电话度玩咧，一定系一个货金嘅形式。不过问题系，只不过嗰个货金嘅程度啊，去到几多啊？系咪我俾1000蚊港纸落去，我就可以突然间由100嘅 level 升到1000嘅 level？ 系咪咁样去比对咧？咁所以呢一个咧， 对公司嚟讲一定系咁谂噶，咁但系对玩家嚟讲咧，可能嗰个趣味性咧就真系要取决于到底你个货金系统系影响到我游戏里边点样玩咯。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你讲真，一个手机游戏出嘅话咧，全部都系喺嗰个即系程式内咧购买噶啦，即 系 好少而家你喺出边俾咗嚿钱之后，你喺入边就唔使买嘢，通常都唔会系咁啊。通常个游戏免费俾你 download， 跟住就入边等你慢慢货咁嘅。咁嗱，其实而家我谂大家诟病嗰一样嘢咧，即系担心嗰样嘢咧，唔系话诟病嘅，担心嗰样嘢咧就唔系话佢系咪要货金、 嗯， 其实货金系冇问题嘅，大家接受到嘅，反而系头先阿生有提过嘅后者，就系话究竟会唔会破坏咗游戏嘅平衡度？即系嗱，有一啲嘅游戏，即系好似例如 PUBG 咁样样啦。我都要货金㗎。但係我货金係买咩呢？买衫咋嘛。 佢衫而且唔影响个能力嘅。 冇错，係唔影响个能力㗎嘛。嗱，当然有啲人就觉得哇，淨係得个 skin 啊，得嗰件衫啊，个外观有转变嘅话，咁都值得货咩？咁呢啲係色彩转变啦，有人就觉得我就係想唔同啲与别不同少少，咁我咪货囉咁。咁呢一个冇问题嘅。咁但係如果影响到能力嘅话，即係假设你货金你买返嚟，你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有一支劲枪嘅话，咁就会破坏个游戏嗰个平衡度嘅话，就会影响好多即係玩家嘅一啲嘅感受㗎啦嘛。咁但係 PUBG 同呢一个 Diablo 唔同嘅地方就係、是、Diablo 本身佢係一个即係升呢打怪嘅游戏嚟嘅。咁所以变咗就係呢当中可能即係我唔会淨係讲货金话买造型。 嗯、 即係因为你毕竟呢你见过以往有好多可能嗰啲嘅即系类似系角色扮演嘅即系中国游戏啊，假设系咩武侠传啊嗰啲咁样样咧，咁通常你货金嘅话，即系除咗系即系外观上面唔同之外，亦都可能系讲紧一啲道具上面嘅唔同，即系有啲嘅道具你入手系困难嘅，佢未必系俾武器你，但系可能佢俾一啲嘅道具你咧，或者你可能系某一啲嘅特殊身份嘅时候，你会容易可能喺赚取经验嘅层面上面啊，或者赚取金钱嘅层面上面啊，系嚟得简易方便一啲，嗱呢一啲嘢咧，其实都会影响到啊，即系纵然唔系讲紧你个武功啊或者你嗰个伤害程度啊，会即系可能同一啲冇货金嘅玩家有一个好大嘅落差，但系讲紧嘅就系一啲好简单嘅道具或者金钱入手方法，只要你嗰条线啊拿捏得唔好嘅话咧。都能够足以影响到玩家嘅游戏体验。因为讲真，即系呢一类咁样嘅游戏呢，大家都知道都系追等㗎啦。即系意思就系话我今晚唔打休息一晚。 嗯。 我听日再开，可能就会俾一啲嘅玩家抛嚟，有时候可能就系咁紧嘅。 系。 咁当你可能就系话发现我晚晚都系咁追，但系原来都追唔上人哋。最大嘅原因唔系因为我唔够努力喎， 系因为人哋有钱摆咗落去。 冇错，而系嗰个效益系真系争咁远嘅话。咁呢一款游戏呢就会可能玩到玩家就怨声载道囉，係。 同埋会变咗冇心机玩啦，呢、這个即係断咗唔想再玩呢个感觉呢先至最难受嗰样嘢啦。 所以 Diablo 呢都系一款嘅经典游戏，头先我哋讲过下、究竟即係能唔能够呢借住呢个手机游戏市场呢将自己嗰个嘅即係传奇呀，即係呢一个传说呢提升一个等级，定系拆自己招牌呢，咁呢一个真系拭目以待啦。咁啊，头先就讲开一啲嘅 online game 咧，其实我谂即系都要讲咗少少啊，因为我哋节目入边咧就好似冇特别提过嘅，咁其实就之前都有唔少报道有讲过，即系关于金龙先生啊咁嘅离开，咁佢嘅作品咧，除咗系即系书啊、武侠小说之外啊，咁电视剧以外啊、电影以外啊，其实喺游戏入边咧都有唔少嘅作品都系嚟自金融噶、哦，咁嗱，当然即系如果大家要数嘅话，最有印象嘅一部就莫过于呢一个金融狂侠传啦，即系呢一个可能系我自己中学时候咧， 都系我系 啊，真系讲真的，真系必定要玩嘅一款游戏，因为即系嗰款嘅游戏咧，即系虽然今日睇翻嗰个画面就好流嘅，但系嗰个嘅 idea 其实系几有趣嘅，佢就系讲一个嘅 小虾米啊， 系啊，即系年轻人啦，就即系深烤就吸入咗一个武侠世界入面，咁咧喺嗰个世界入边咧，你就串联晒所有金融小说入边嗰啲嘅主角，又或者系一啲嘅奸角。 咁咧就係闖蕩江湖啊！咁當中咧，你要點樣可以即係離開呢個幕世界，翻翻去現代咧？就係你要齊集翻嗰十幾本嘅即係金融嘅作品啦、啊。咁所以其實當時玩咧，即係尤其是你有機會學到即係入邊嗰啲即係嘅武功啊，無論係正派定係邪派、啊、都可以、啊。咁當中曾經我記得你攞到本《葵花寶典》，佢問你要唔要自宮去練習，即係其實呢一啲其實係幾有趣噶嘛。 喂，我好記得咧，因為我唔知道大家點諗，因為我自己譬如睇金融嘅小説嘅時候咧，嗱你唔多唔少，特別係青少年嘅時候咧，你都會喺度袋咗入去嘅，一定有啲嘢，即係你會喺度諗啊，會唔會有一日我如果唔小心 touch 跌咗落山崖嘅時候，都會有個人教我武功，然後變成一個絕世高手咧？咁某程度上呢一隻嘅金融群立傳就係將嗰個幻想就叫做喺電腦上面幫你實現咗，即係佢都係講緊一個年輕人打打下機就翻咗去金融嘅世界裏面，咁就喺裏面闖蕩學武功，咁啊識唔同嘅人，咁樣去即係完成個遊戲，最後成為武林高手咁樣。咁呢個都係某程度上咧係即係叫做完成咗大家一個小小嘅夢咁樣，咁同埋咧嗰個遊戲嗰、那個簡單度咧，我覺得係幾好嘅，即係唔會太複雜。即係你見到而家好多遊戲，當然不能相比㗎啦，已經，因為嗰個系統嗰、那個嘅畫面之豐富，嗰啲劇情嘅發展係太過複雜啦。咁但係當年咧，佢就一隻典型嘅叫 RPG 啦，可以話係 都少 RPG， 因為其實佢有少少戰棋，但係亦都有少少劇情嘅。即係因為當你進入咗一個嘅打鬥嘅戰鬥模式嘅時候， 你要喐嗰啲格仔嘅， 冇錯啦，就變咗好似打緊機戰咁樣。咁當然你就唔係控制機械人，就控制你身邊嗰啲嘅同伴，嗰啲同伴咧就分分鐘係令狐沖啊， 讓 過佢哋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 喐得特別慢，我記得 都係嘅。咁但係咧，跟住就係講點解阿生頭先話有少少 RPG 感覺咧？因為當中你都要周圍行去解謎嘅。咁嗱，嗰啲謎團咧，阿生講得啱嘅，即係佢又唔算話太複雜，但係佢亦都要你諗。尤其是如果你係熟悉金融小説嘅話咧，就對於你去解謎咧就好有幫助啦。即係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例如話你點樣可能招攬令狐沖， 咪要買酒俾佢飲， 係買酒俾佢飲。但你買酒咧，你又要諗翻起喎。咁佢又飲酒嚟話你飲呢一個嘅葡萄酒嘅時候，你要揾只咩杯嚟飲咧？你又要揾只夜光杯俾佢喎。咁即係諸如此類啊。咁跟住後屘，你可能當中又遇到可能例如話楊過啊，你又要點樣令到 你攞啲絕情草嘅？ 你要點樣 斷腸草？ 係啦，你又要諗點樣幫佢去揾呢一個嘅小龍女，因為又要即係可能咧揾阿周伯通去睇佢嗰啲養嗰啲蜜蜂。咁即係遇事者，你又要真係周圍行嚟行去啊，去進行解謎。咁如果你本身係金融小說迷嘅話，或者你有睇過佢作品嘅話，你玩呢一隻嘅遊戲就會更加大投入感咯。 即係佢係我記得係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要求要達到。譬如張無忌，我記得好似係你要拎執金毛獅王嘅毛俾佢咧，佢先至會理你咁樣嘅。咁所以嗰啲咧係幾有趣嘅。咁同埋嗰個容易投入嘅狀況就因為佢攞曬佢裏面啲招式名啊嘛，我好記得嗰啲招式名咧就係你要計嗰個格數啊，即係個攻擊範圍啊，即係有啲咧就會闊啲嘅， 即係範圍攻擊，好似你話獨孤九劍咪範圍攻擊， 係啦，好多可以一次過劈五六個人嘅， 係啦，咁有啲係集中攻擊就打你好痛嘅，好似即係例如唔知咩黯然銷魂掌嗰啲啦， 打一兩個啫可能咁，咁所以嗰陣時你要計埋嗰啲範圍啊，咁但係你又會覺得啊幾有趣，因為佢真係將一啲你以往小説見到裏面嘅人物就活靈活現出咗嚟，咁亦都成為。即系我谂金融嘅游戏当中咧，《金融群侠传》系一个比较大家一讲就会谂起嘅一个游戏嚟嘅。甚至乎我记得几年前咧，无端端咧喺高登咧，人拎翻出嚟话：喂，可以攞嚟玩嘅，呢个系一个单机版。咁的确又有好多人咧就 download 翻嚟怀缅一番。 同埋即系我觉得嗰阵时候咧，最有趣嘅一个设定就系佢有一个所谓嘅声誉值嘅，即系你喺江湖上面咧，你行好事，你嘅声誉值就会提高啦。咁而你喺江湖上咧，你可以选择做坏事嘅。咁例如话你专系鍾意呢就係招揽一啲坏嘅人啊，即係话田伯光啊欧阳黑佢哋嘅话呢，咁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招揽佢哋入队嘅话呢，你个声誉值就会降低啦。 即係成班衰人咁样。 咁起初呢我都冇怀疑啊，咁当你个声誉值高与低嘅话咁又如何呢，咁你係发现原来同个结局非常之有关嘅。咁嗰阵时候呢其实我唔算系早爆机嗰批，我身边好多同学呢就反而系早爆机过我。咁预先就已经系剧斗咗个嘅即系结局俾我知，佢就话当 你原来呢准备要离开嘅时候呢，你会遇上十大高手嘅。 冇错。 咁如果你声誉值高嘅话，即係你一个英雄好汉，咁你准备离开嘅时候呢，你就会遇上十大嘅即係邪派。咁即係真係有啊欧阳锋佢哋啦。 係啦。 咁如果你系即係一个嘅歹徒咁样离开嘅话呢，最后尾你遇上十大嘅正派高手咁样啦。咁我啲同学就话俾我知，其实十大正派高手呢系难打好多嘅。咁但係即係嗱，当初我都系谂，哇咁点样打啊？咁后屘大家玩下玩下，亦都知啊，亦都系呢个金融狂侠传入边一个经典嘅回顾，就系咩咧？男主角嘅第一招绝招野球拳，其实原来当你咧精炼到啊，系即系十等级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啦，原来佢系最强嘅绝世武功嚟嘅。 系 咁啊，即系原来当你野球拳练到最上嘅时候咧，就算十大正派又好啊，邪派又好啊，再唔系一齐嚟都好啊，都唔需要惊咯。 同埋即系呢个已经系一个开咗头，亦都系最好嘅游戏，因为之后武林群侠传咧，佢续作咧就已经冇咁受欢迎啦吓。不过 anyway 点都好啦，即系金庸先生虽然离开咗啦，咁但系佢嘅小说同埋咁嚟紧都仲有机会有多游戏咧，仍然会见到佢嘅笔下嘅人物嘅踪影。 系啊，唔单止游戏添，我谂电影剧集都会添啊吓。咁啊，今日时间咧就呢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 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